情一世，发现愿望极渺小，留下一点距离，回味又似心跳，苦乐今宵，虚无缥缈，那样动摇不如罢了。苦乐今宵，虚无缥缈，那样动摇不如罢了。 今夜你是不是陪我回家？今夜你是不是陪我回家？忘掉吧那些无谓的牵挂，让今夜归我吧。今夜你是不是陪我回家？今夜你是不是陪我回家？忘掉吧那些无谓的牵挂，只要你现在陪着我回家，不需要你说话，我只要你陪我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 朋友啊，这世界会将你的梦 着花朵，受伤的英雄，如同我们一起挣扎着那些回忆。明天我们是否活着，却依然不在？明天我们是否存在，却一往一着？而他从来就只是在袖手旁观，不如像一块石头一样的滚吧，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彷徨。朋友啊，这世界会将你的爱破裂，而他从来就不 是什么样的滋味？有人会觉得享受孤独，例如崔永元曾经说他觉得孤独很快乐，比如说夜里十二点翻开一本新书，闻到墨香的感觉是他人无法给予的。还有的人呢，会觉得孤独是在你需要别人的时候你寻个遍也寻不着，在你不需要别人的时候呢你自给自足。我们要听到的是杨乃文演唱《太骄傲》。 她从很多的角度呢都是美女啊，长得非常美，而且她永远都是高昂着一个头。她的发型，她的穿着打扮，全程无死角，在我心里。她叫杨乃文，这首歌是《太骄傲》。有时候我们必须闭上嘴，放下骄傲，承认是自己错了。这不是认输，而是成长。就好像35岁之前你习惯昂头，可是35岁之后你要学会低头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手呢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，向你推荐。他叫马飞，是一名西安的歌手。他的歌词当中呢，很多都会有一些西安话。我们来听到这首很有意思的《种树》。 客气。 下了天，老师说这次要给四化做贡献，校长在旁边不停地动员，说这是个种树的好季节，种地好了给你弄个生活美然，挖个坑吧马在地苗苗，一个一个地埋哈，天上土吧不要叫风吧再吹吧，浇点水吧让咱的苗苗好好地长呀，上点肥吧这都是咱的希望呀。带领下我们光荣地种完了它，老师说就等着校长把栽夸，这次栽培种树种地最快，把其他娃们全撇下，回家以后一人一朵大红花，挖个坑吧马在地苗苗，一个地埋哈，天上土吧不要叫风吧再吹吧，浇点水吧让咱的苗苗好好地长呀，上点肥吧这都是咱的希望呀，我们就是种呀种，管它将来树上结的是啥，总管我 这个世界，因陌生而相识，因相识而陌生，只凭一个身影，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有天

会变了另一个模样。谁错谁对，谁圆了这个谎，有多么难忘。我要回家想一想，我该快递大漠有小白雪，我该尝试雪壤，我该感有的这段时间，我亲吻这土壤，我该一一想的不满心慌，只有自由的风向前交汇。数片笛子唱，处处闻夜江香，我不慌，因为你们在身旁。我在回答的路上发现，我早已尝试雪壤，我在担忧的这段时间，我亲吻着土壤，离开异乡的孤单心慌，只有思念的风重新找回。 都应该相信局面会慢慢打开的，梦想也会慢慢实现的。你看戴佩妮，你看袁惟仁，在歌坛这么多年了，他们的打拼终于得到了一些梦想的实现。接下来歌坛的大哥华健，刀剑如梦。 何去何从，爱与恨情难独钟， 你 love me

灯火是郝云比较难得的一首带有感伤低回的歌曲，和平时的郝云乐天派的形象区别很大。不过在木吉他伴奏下低吟的内容，应该是他在某些寂寞时候的心声吧。每个人都应该经历过茫然郁闷的时候，在歌曲当中很容易找到共鸣，如果你找到了也是幸福的。听歌嘛，本身就应该因为共鸣而感动，至少被感染。 唱完了这首歌，也喝得差不多，在这坚硬的长安街，数昏黄的灯火。